周牧师、师母、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刚才周牧师的介绍，我觉得一点过奖，小弟承担不起。周牧师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非常资深的牧师。但我在、的确，正如周牧师所言，我在、应该是2000年初来到巴生这个地区的时候，我在乌社教会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天我经过班达马兰这个地方，就看到一间卫理公会在这里，因此就打电话去。刚巧就当我那一年进入班达马兰堂的时候，周牧师刚刚离开到芙蓉堂去，所以我们没是真的擦肩而过。而后来很感谢主，让我在年会的侍奉过程当中有机会、跟周牧师在很多 的侍工上的配合，因此我非常尊敬他，也谢谢周牧师今天早上在这个时候、让我、有机会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上帝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是的，你是爱我们的主。在我们还未认识你以前，主你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感谢你。主，此刻我们求你那可以感动人心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打开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心耳，在这个时候借着主你的话语被开启的时候带来的亮光，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每一天的日子继续有主你的话语的照亮引领，好让我们每一天都充满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但愿这个教会也因着主你的话语的被敞开，更多的人可以走进来得到大大的祝福。我们如此向主你仰望，求你亲自分别为圣，以下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在想到，其实正如周牧师所言，我曾经来过三一堂几次，但是没有机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今天很荣幸在这里与大家一起敬拜。当我想到要分享什么样的一个题目，在这样的主日崇拜与大家分享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就记起年会成团在今年、他们的主题是真理扎根，信仰传承。虽然我是年会成团的、顾问之一，也在这一年当中 我也没有机会以年会成团分享这个题目，但是上帝深深的在感动我。当我想到这一个题目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当我要说，很多人都用这个生命记六章来今天谈到第二代的事工，但是我很感恩，当我再去翻开圣经的时候，这段生命记六章的四到九节给我一个很大很大很震撼性的感动，因此我就把它化为一篇的讲章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位长辈，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位长辈，我有机会接待他 的那几天里面，他跟我分享了一件事情。他说，对春皇弟兄，我要告诉你，今天的西方教会，今天的西方教会呢，面对四件事情，我把它称为一二三四。这四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是成年人的信徒的属灵生命非常的浅薄，浅薄到一个地步，这些信徒的家长们，甚至一些教牧、都对第二代的事工、第二代的灵命没什么兴趣，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其二，什么是二呢？二，他说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是什么？第一，就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青少年人，他们不能理解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这是非常严重的。当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在摇头。还有，教会里面缺乏青少年的生命导师 Life Coaches in Life， 或者是我们称它为 Spiritual Mentors。这缺乏青少年生命导师，我听到的时候我非常被震撼了。的确哦，不单是西方教会，当时我就想到联想到第三，这个第三是什么呢？就三个在教会里面成长的孩子， 就是换句话说，曾经在教会里面长大，从儿童主日学长大的孩子，到最终来到青年人的阶段的时候，只有一个留下来。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严重吗？在这些离开了的三分之二的人当中，有一半选择离开教会以外呢，也选择完全背弃了基督教的信仰传统。可怕啊！还有四件事是什么？这四件事就是在教会里面最令这些人离开教会的人反感的四件事情：虚伪、判断、排他和冷漠。弟兄姐妹，当我听到这个在西方教会发生的事情以后，我在想，我就跟这位长辈说，哎，我也担心有一天在马来西亚教会也有这样。弟兄姐妹，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感觉吗？你就感觉到今天在我们马来西亚教会也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吗？我相信今天全世界的教会都有一个这样的现象。这一二三四不单单属于西方教会，但愿今天借着生命记的第六章四到九节，弟兄姐妹，我们忠忠心心的来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学习。我再说，刚才谢谢主席念得很这位姐妹念得很好。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因此这几节的经文，弟兄姐妹，我把它分为两个段落。两个段落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段落，从四节到六节，若是你细细的去看，待会我们会比较详细来看，我称它为是一个阶段，称为真理扎根的阶段。换句话说，是谈到我们和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建立。第二个呢，第二个层面就是从第七节到第九节的时候，若是详细去看，可以看到是看类似信仰传承的一个阶段。就比较白话来说，就是我们与我们的儿女之间的关系。又回到很奇妙的哈，耶稣所托付我们的最大的诫命，教导我们的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爱神爱人，其实都紧紧密密的相系。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看下去。第一个阶段呢，真理扎根，我又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我们看过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在真理扎根这个几节的经文里面呢，弟兄姐妹，我们先看第一个段落，从第四节开始。我们来看，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弟兄姐妹，在出埃及记，若是你有机会你翻开圣经可以看，在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都很多人都很清楚的啦，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在换句话说十诫里面，这上半段告诉我们什么？上帝吩咐的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还有继续，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不要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你看到吗？在这里我把它放成为红色的字眼，在这一切整个上帝的托付的十诫的前半段里面，一直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告诉这些人谁是上帝，这耶和华就是他们独一的神，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联想到生命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生命记是什么？生命记的意思是重述律法，将之前的埃及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已经曾经记载的这些传统经验历例、典章和神的拣选等等，都再次的重述。弟兄姐妹，在生命记这里这一段落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句话，写的时候，当他们写的时候，这个生命记的过程，我们要记得以色列人当时还未进入迦南地。我们知道迦南地是那神应许那牛奶以蜜之地，是一个美得不得了的地方，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生命记里面谈到的这个所谓的迦南地呢，也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弟兄姐妹，那里不单单充满罪恶，还有很多的假神。因此在我们回头看生命记这六章这一段落的时候，时常这段落被称为是三段的序码之一。序码是什么呢？就是经文中最关键的这一段，是再次告诉我们，告诉当时有以色列人要听，听非常重要，我们的感官之一耳朵，一生都要放在心里面，不可以忘记。换句话说，犹太人当他们参加会堂的敬拜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司会可以祭司拉比，他们都会大声的宣告西马，就是你当听，听什么呢？弟兄姐妹，听上帝的话，换句话说就是真道，别无他。大家安静下来聆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领会。当我们心里杂乱的时候，我们不能领会。在谈到我谈到明白真道，弟兄姐妹，今天的犹太人他们每一天都在背诵这几段的话，他们视之为教义的领纲之一。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的全世界的人呢，我们都说犹太人非常优秀，的确他们是非常优秀，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背后所付出的那一种的代价吗？犹太人他们信仰教育当中要求12岁以前的孩童要认识摩西五经，要默写出埃及记、生命记。听前面不可思议哦！当我读书某一天我读书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感觉不可思议哦。今天我们很多人叫你可能读经我们都有问题，何况是默写出埃及记和生命记，可能很多人连生命记在哪里都不懂。弟兄姐妹，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真的需要明白真道，而这个真道背后就是让我们告诉我们认识谁是上帝，这是独一的主。其二，我们来看看全人爱神是什么一回事。在第五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谈到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我每次查经的时候，我很喜欢把经文细细的去看，这个是我的一个小毛病，但是上帝也很多时候很祝福我。当我把经文很细细的看的时候，我每次看到很多的亮光。你看了第五节的时候呢，弟兄姐妹，这里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换句话说，尽心尽性尽力哦，是什么？就是全人的去爱我们的神。爱到什么程度呢？弟兄姐妹，真的无法想象。我只可以用一些的比喻，比如我们做生意的人，做生意的人你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当然想要赚钱，我觉得我们不能否认做生意的人我们想要赚钱嘛，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赚钱呢？我们当然很用心用力，每时每刻我们都会想要怎么样改进，让这生意可以进展得更好。读书的人一样，我们要让我们有很优秀的成绩的时候，我们也很尽心尽力，都去好好的把我们的书念好，让我们可以更上一层楼，对不对？但是来到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呢？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我们把神放为一个非常远远到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所以讲我们不能尽心尽性尽力。弟兄姐妹，以弗所书6:8告诉我们，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当我们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清楚知道我们服侍的是上帝，不是一种自我满足或自我表现的一个举动而已。我们要用心，这个用心包括里面很重要的是把爱心带出来，服侍没有怨言的。用什么？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当尽心尽力来服侍，真的不可随便。我们怎样尽心尽力的读书，我们怎样尽心尽力去赚钱，我们也一样当在神的圣工上尽心尽力将最好的献给上帝。圣经如此说，用心爱神，这一句话我们看到尽心可以解释为整个心灵归向耶和华， 尽兴呢 all your soul， 尽兴就是尽意志情感的去遵循他的道，遵守他的诫命。尽力，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别手足 whole body， 把我们全人整个人所有的力量都献出。很多时候我们讲话很容易，尽心尽心尽力，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细细的去看的时候，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但愿他帮助我们，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他再加了敬意，敬意我们要全人的来用，甚至把我们所有 的思考行动都全力的来寻求这个耶和华。很可能耶稣在当时所说的这些话是在规范之前那三句，把它更加入进去。为什么要全心全意的爱神呢？因为他是独一的主。许多人选择信靠众多的神。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以为我们只是单单拜我们的上帝。其实若是你细细的去想，和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信靠别的神呢？我觉得真的很多人选择信靠众多的神，古今皆然。我们的钱是不是我们的神？可能你的职业成为你的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正如撒迦利亚书这里14:9所说，但时候要到，弟兄姐妹，那时人将要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要做全地的王。这句话再次的提醒我，也希望他一样提醒你，我们不要被世界上的众神所迷惑，我们要全人的爱神。好，第三句话、来到第六节的时候，生命经6:6告诉我们，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都要记在心上。这句话很多时候我小的时候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谈到来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这样，哎呀，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就记在心上，就是一句话告诉你，通知你而已嘛。这一次当我回去详细的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感谢神，里面有一句话告诉我，爱神的人，当然爱神的人自然会遵守神的命令，但是这个自然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出来吗？弟兄姐妹，约翰一书5:3告诉我们，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爱神看为是一个非常难去进行 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关系跟神之间关系，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而且遵守他的诫命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是爱他了。而神清清楚楚的接着他的话语告诉我们，爱他这个过程，这个诫命是不难守的。我们要遵守神的话，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到底是如何？当天早上我进入你们的礼拜堂的时候，我看到这一个周报，我真的是感觉太美太好了。上面的4个好习惯里面有其中一个，我看到做听到笔记，做听到记录笔记。弟兄姐妹，这个是好习惯哦。其实我也写在我的讲章里面，对神的话我们要怎样用心的去遵行，听了写下来。为什么要写下来？因为我们怕它会 随着时间飘逝而流失，但我们记录的时候不一样。但不单要写下来哦，我们要把神的话一样的放在我们心里面，慢慢的去咀嚼，反复的思考，因为我们唯恐它会被遗漏，还要背诵而藏在内心。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认识一位明都鲁的弟兄，很多年前我在明都鲁认识他，他是一位油厂的一个就是厂长的职分，非常聪明的一位弟兄。他经历了一段很艰难的生命的历程，他的女儿到不知道应该是10多20岁的时候而离开了，他生命走入了低潮，走入忧郁。当时候他说有一位牧师告诉他，帮助他，告诉他说，你每一天都把上帝的话语牢牢地背诵起来，记在心里。他就如此地做，这段日子相当多年过后，他今天可以非常轻易地把上帝的话语背诵出来， 这当然是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他告诉我说，春皇，因着这一段背诵上帝话语的日子，他自己可以慢慢的走出犹豫。我们看到遵从主话是多么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太重要了。在这里我把它放为一个类似这样的小图来看看，我们人就是人，当然这个人比较不一样，比较异类，大头人。我为什么看回去刚才我们看的三句话，弟兄姐妹，这三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在告诉我们真的需要在真理上扎根。当我们在真理上扎根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自然美好，而这个是最终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之一。若我们不能在神的真理上扎根的话，其实我们生命真的跟神没有关系。但愿他帮助你，但愿他帮助我。一样的，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层次，我们来看看，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在第七节你看到这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也很被很多人忽略，我曾经就是相当忽略这句话的。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我觉得上帝是一个托付而已的嘛，就是这样。但是当这一次当我细细看这段字的时候，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圣经每一句话都不会随随便便的写好，弟兄姐妹，也要这里告诉你什么，也要就告诉你上面的话很重要，但是你不要忘记哦，这个连接词也要告诉你接下来的一样重要。很多人以为真的可能把整个生命记的第六章这几段那几节的经文当成是一个哎呀最后代所说的话，弟兄姐妹，不全对，对不对？哦，我们看了上半段这几句话以后，我们觉得不全对哦，因为上半段的这四到六节是告诉我们什么，这些话是换句话说可以对父母说，对成年人说的话。我们要帮助人，我们一定要自己先做好，自立而自立人，对不对？所以殷勤的教训也要殷勤的教训，殷勤在英文的翻译字很美， resist 的意思就是我们会主动的积极的，原文甚至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就是做了再做，不是做一次哦，也不是做给人看。我们要明白，不冷不热 不冷不热的父母呢，带不出对信仰有尾声的孩子。这句话是真的有他的道理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用一切的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方法，都要来帮助我们的儿女认识上帝。为什么信徒父母要肩负这个责任呢？生命记是一章七一到七节讲出这个原因来，讲出这个原因来，你看看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说你们曾看见，而下一代未曾看见。我念出这段经文，简略的念一下：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知道，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哦，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等等等。你看接下来呢，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神做了什么作为，没有看见，而你们没有看见。还有他们也没有看见什么，他们也没有看见神怎样带流便的子孙以利甲和他儿子等等等，以利甲的儿子等等，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是耶和华曾经在以色列人当中做过的事情，是伟大的作为，拯救他们的作为来的，他们的儿女未曾看见。这里最后讲到什么？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一切的作为大事。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真的我感谢主，让我再次的唤醒我，帮助我们，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这样，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留在在教会里面服侍上帝，那是因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作为，我们经历，我们看见神。但是我们的儿女很多时候没有看见，所以做父母的我们，或者是做教会长辈成年人的你我，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让孩子站在我们的肩膀上看到神的作为。正如英文所说， Raise them up literally，让我们的孩子真的被我们高举，字面按照字面上所说 raise them up， 就是举起他们， 站在我们坐在我们的肩膀上看到神的作为。因为若是我们让我们的孩子继续站在他们的眼位，他们看不到，他们的高度不跟我们一样。非常重要的信仰传承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是这样。这让我想起弟兄姐妹，我每一次读耶稣雅记读到要结束的时候，我每次非常纠结非常懊恼的。我们看到那一代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看见耶和华作为，耶稣雅和他那一代人看见耶和华作为。当你继续的延伸看进去四世纪的时候，弟兄姐妹，来到特别来到四世纪第二章，应该是第二章七节吧，第二章七节开始，如果你看七节到十二节的话，我没有放在这个画面里面，我是想起这个四世纪的第二章七到十二节，我念给大家听，听到非常懊恼的。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呢，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但是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耶稣亚正110岁就死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可思议，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的地业的境内，就是那一个地方葬了以后呢，接下来进入第十节，弟兄姐妹继续听下去，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这世代是什么样的世代？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而他们不单是如此，以色列人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而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这做了这样的事，发生了什么事呢？惹怒耶和华，惹耶和华发怒。我每一次来到四世纪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我感谢主，让他的话继续不断提醒我们。听什么？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真的是要因循的教训，要让我们的儿女跟我们一起看到耶和华的作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继续努力。我记得很多年前，在我一位表姐的丧礼，我一位表哥从纽西兰回来的时候，丧礼崇拜过礼拜过后呢，我们就坐下来在谈话。他就叫我，当然我一个乳名在不方便在这里告诉大家。他说：“哎，你有跟你的孩子谈论你过去的经历，我们怎么样走过我们过去贫穷的经历，而上帝怎么样祝福你，你这整个家庭，而带你来到今天这个地，这样的一个过程嘛。”我很感谢主，借助这个表哥的这句话，深深的再次提醒我。哦，是哦，真的，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儿女谈论，就让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我们不单单要应循的教导，我们也要时刻的谈论，谈论神的伟大，谈论神的作为。弟兄姐妹，你看到这句话来到经文来到这里，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换句话说，就是每时每刻。把握住每一个时间，把握住每一个机会，真的，时间一直一直真的逼人的。我来到最近的这一两年，我甚至感觉我很后悔，我英文说 miss the many opportunities， 真的是放弃了很多很多机会而遗弃了。为什么呢？当我看到我的儿女现在越来越离开我很远的时候，我们的手越放越松的时候，哎，这些可以教导可以谈论的机会一来不在了。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时每刻把握机会。做儿女的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是黄金机会，谈论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吗，相关的事吗？很多人讲没话说，这两年的 MCO 让我想起很多东西啊。我们很多时候可以很多东西可以做的，可能也是上帝的旨意之一，让我们全部人几乎都被关在家里的时候，你过去说没机会，在那一个段时候你有话说吗？很多人很可能反而更没话说。我们时刻需要谈论，小的孩子可能要告诉他每一天我们的早餐午餐，上帝的供应是上帝的伟大作为，我们一起祷告谢饭祷告上帝伟大作为。我们可以去到学校上课是美好的机会， 上帝所赐予的，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看到一些同学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有没有去帮助他们？我们看到同学生病了，可能最近我们谈到 COVID 很多，我们的邻居生病了，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这是谈论，甚至很远的，我们可以为这世界祷告。弟兄姐妹，乌克兰俄罗斯之战影响了我们全人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是什么一个病，你知道吗？最近我才在收音机里面不小心听到三脏病，好，昨天晚上我们也谈了其他的病，一种新的病叫三脏病，什么东西呢？就是三样东西脏，什么样样东西都在长。我们每一个人都辛苦，在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一样的，不要忘记谈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求主帮助。最后第三还来看到我整这一点是他告诉我们什么，在第八节，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我再说，按照字面上如此告诉当时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当然是告诉他们如此做。但我再深一层去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它为是一个唤醒他们，要让这个上帝的话不单是渗透他们每一天的作为当中，其实真正深一层的应该渗透入他们的生命。透过生命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项目，我们都需要成为子女的榜样，这个才是渗透生命。在基督的日子，我们看到犹太人几乎真的是正如字面上所说，把律法的经文系在手上戴在额上为记号。但是毫无疑问，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耶和华所要求你要求我的，包括当时候要求这些以色列人的，就是他们的行动手和他们的意念额头，因受到律法的控制。有一个很可爱的画面，当我看到这个戴这个字的时候，告诉我，让我想起我们甚至今天我们都戴着口罩来教会敬拜上帝，感谢主，谢谢大家彼此的关爱，彼此的保护。但是我们中文很真的很可爱，有时候有一些的同音字，这个戴，你是把口罩戴在口袋里面吗？还是你真的把这个口罩戴在你的脸上呢？是需要用行动，要需要用意志把它做出来而有作为的。姐妹，但愿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渗透入我们的生命，可以反映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有神的人，而勇敢见证。就来到这个第四个段落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什么？第九节，在这段经文的完结的时候，我们看到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若是你真正从字面来看的话，这段话也没有什么啦。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啊，我们很喜欢把基督是我家之主挂在我们门框上，对不对？我没有说这个错，我也如此行。很好，这些是一个记号，告诉人这一个地方住着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但是更深层的去思考的时候，告诉你我要建立令人羡慕的家庭见证。听见没？家庭见证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勇敢的去见证，而不是萎缩或者是惧怕。我们要告诉人我们的生命是有感染力的，而有感染力的家庭见证是才是真的我们所说的抛负的见证。不单单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整整齐齐端庄的来敬拜上帝，不单单是让我们的仪容看起来很正派，不单单是我们时常有很多朋友而已，或者看让人家羡慕我们的儿女如何如何。弟兄姐妹，不单单是这个，甚至也不单单是在家里挂十字架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而是同时更重要的就是家人之间的亲情的关爱，对邻舍之间的关怀，对传福音的热忱，这一些等等等等等都在宣告这里住着基督徒家庭，而这个基督徒家庭是可以为主见证的。 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我所以讲，我很喜欢跟周牧师谈话，很多时候我今天早上来讲，跟周牧师谈话，很多时候带给我很多亮光，帮助我在侍奉生命当中继续有很多很多的看见，是我未曾想过的。我们真的要勇敢的踏出去。当昨天周牧师带着我走入这个你们这个区这个村里面走的时候，他说出的一些话也是再次的提醒我。我最后可以总结一些字：我们有勇敢的踏出去，我们有对人的生命付出关爱吗？我们有欢迎新朋友走进我们的教会吗？这些都是我们所有人该做的事情。见证有一件事情，甚至今天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也要彼此提醒。这个事件发生在活生生发生在我们八神中央医院，就是在这个行动管制力期间，有一天，这个是一位同事朋友告诉我，有一天一位13岁的孩子少年人被送入医院的紧急部门，是所谓的 attempted suicide， 就是还没有死的自杀，他是尝试自杀。这个少年人为什么自杀呢？当医生进一步去探讨去调查的时候，才从他的兄姐他的姐姐的口中知道，原来这一个少年人的事故是这样的。我们只知道在 MCO 期间，很多的家长就会把手机至少一个电脑或至少一个手机给了在家学习的孩子，因着这一个机让本来是要让这个孩子在上网课，而最后就让这个孩子沉迷于，甚至来到一个地步就手不离机，机不离手。因着这样发生了什么事呢？弟兄姐妹，完全沉迷当中而被父亲斥责。当父亲斥责他的同时，兄姐也加入这个所谓的这个行列，而使得这个孩子觉得他被家人骂，而选择了这一条路。今天我听到那一段故事的时候，告诉我，真的，我们第二代的工作，第二代信仰的传承是极其重要。弟兄姐妹，这个不单单是发生在非信徒的家庭哦，今天也发生在很多信徒的家庭里面。这只是其中一个现象。我们的孩子他们的行为的落差，很多时候反映着什么？反映着我们和神之间关系。如果是你详细的思考今天的经文，也反映着我们怎样跟我们孩子之间的关系，而来带来这样的一个落差。但愿他帮助你和我，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我们怎样守住神的道，我们要手紧紧抓住我们的神以外，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我们不可以放弃的。同时，我们要把这个信仰好好的继续传承下去。第二个阶段谈到信仰传承的时候，你看回这个经文很可爱哦，也可以回到我们人的身上来看。我们看到这几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殷勤的教训。殷勤教训的时候，包括用你的脑，用你的口啊，甚至有时候要用你的手啊，时刻谈论啊，需要劳作我们的手啊，我们的口啊，不单是这样，还要用力气的哦，要用心哦。同时，当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继续要把它写在手上为记号，放在额头为也要放在额头，这些告诉我们都要付出行动的。不单单是要付出行动，我们更要把它带出去整个社区，让世人见证，见证这一个人是有神的，而这个家庭也是有神的。真的，弟兄姐妹，而同时我现在一点职业病发作，当我来到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虽然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医学生学习的过程哦，这的确确在我们读医学的过程当中，人的发展是如此的。但是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联想到这一个画面，而我就把这个画面也一样给大家分享。真理扎根、信仰传承，真的很像这个过程的。怎么说呢？一个人，当我们还在母胎的时候，甚至这里没有这个画面，在母胎到我们出世，一个阶段到我们可以长大成人，在整个过程当中，让你看到什么？这个画面有什么分别呢？你看到婴儿或者小孩，他们的头和他们身体的比率，是头相对的是大的，看到吗？所以小孩子，特别是婴儿， 他跟他整个身体来比例的话，差不多是四分之一的身体 的部位是头来的。为什么重要？上帝的创造是微妙的，因为有这个需要。出生的时候头需要先长大，因为需要真的先了解先理会先发展，跟我们的属灵生命一模一样。我们需要扎扎实实的扎根在上帝的真道里面，让我们的头可以好好发展。所以教会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门训课程等等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那一刻哦，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需要长大。如果我们停留在那一刻，我们今天可能成为一个很可怕的大头成年人。我时常讽刺一些弟兄姐妹的，因为我有时候看到他们的行为跟他们 所走过的课程有些 不成对正对比。我们不是天天只上课的，我们上课的背后我们要慢慢的学习走出去，付诸于行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你和我，但愿我们彼此告诉对方，当我们的头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也一样的需要慢慢的发展，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所以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让这个信仰传承以行动来继续的走下去，我们才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健全长大的成年人，才可以成为一个有功能的人。真理扎根，信仰传承，但愿他帮助我们。我再一次说一句话，不冷不热的父母带不出对信仰委身的孩子。我提醒我自己，我一样希望可以一样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培育敬虔的下一代是由你我的生命开始。但愿我们能让自己的生命扎根在上帝的真理里面，好好的把这个把我们的生命里面所经历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给传承给我们的儿女或者下一代。在结束节以前，有两个见证。对不起，我不是高台周牧师，我只是被我时常喜欢看 Facebook， 我很少分享的，你会注意到，但是我会关注类似很多Facebook 里面的事情。最近我看到周牧师 发出的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我也跟 很多教会的牧师领袖分享过，甚至在年会的会友事工部我也分享过一件事情。我看到这个现象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弟兄姐妹，教会的第二代，无论他是儿童青少年是不是你的孩子都不重要，非常重要的是你关心他吗？他们还是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一定的位置吗？当然青少年的你和我，若是在我们当中青少年人，我们也不是天天坐在那边期待人家关心而已。我对着全部人我们彼此提醒，当我看到周牧师这样的举动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教会要真真扎扎实实的扎根在上帝的真理里面的时候，也要让这个信仰继续的传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普遍上全球的，我相信全世界的教会都面对一个这样断层的现象，青少年事工很难做，很多人甚至忘记了，有一天我不晓得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教会还有成年人吗？这个传承的工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而我们忽略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别人身上的问题，而我们没有注意到，原来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负着很重要的自己的责任，我们扛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利己而利人。但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美好，而同时跟人的关系美好。还有又谈回之前那个长辈，在结束前，这个长辈呢，他时常来东南亚，他有同时讲的另外一个例子，他在我的面前落泪哦，一个七十多岁的长辈在我面前落泪，也让到我当时也吹了我的泪，但是我的感受没有那么深，是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外国人对我们谢吊万的故事如此的被感动。今天再次吊万分享这件事，但是我不是冒犯人，这是千真万实的。这位长辈告诉我， 他曾经在若干年前来过吊万宣道堂分享。我们现在的代会读廖克明牧师 就带他走进宣道堂后面，其实我不太清楚，他跟我说宣道堂后面有一个坟场，对不对？好像是这个坟场是当时候先贤来到这里过后，很多先贤葬在那里的坟场。他进入这个坟场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一个画面是让他不可以接受，他感到非常非常沉重而心酸的，就是看到一些的墓，一些的坟墓上面放着食物，放着香烛。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现象，弟兄姐妹，这位从国外来的长辈，对我们东南亚华人教会非常关心的一位长辈，当他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真正在我面前一边讲一边的流泪。他说：春皇，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第二代会如何，但是我们要做好我们这一代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上扎根，在扎扎实实在上帝的真道上，同时来继续的顾好我们，做好我们的第二代。我相信这些已经过去了的先贤，他们看不到他们的第二代如何，但是这些第二代的表现在告诉我们一件很心酸的事情，为何他们会沦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呢？弟兄姐妹，在结束的时候，借着这一段的话，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但愿他告诉你，告诉我，我们好好的扎根在上帝的话里面，扎根真道，真理扎根，信仰传承的七步曲。我把它称为七步曲，是我们真的需要明白真道，以全人来爱神，同时我们要遵从主的话，抓住全时间全心全力的好好的抓住。不单如此，要付诸于行动，殷勤的教训，时刻的谈论，让它渗透在我们生命当中，而可以勇敢的走出去见证。这就是教会的生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灵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阿们。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你的话是美好的，求主你帮助我们，但愿我们今天所有的听到主你借着生命记这一段话告诉我们 的人，我们都能领受到主你自己的感动。主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与主你建立的美好关系，能天天扎扎实实扎根在主你的话语，而遵从你的话语，遵从你的使命，更能把这一切都化为行动，成为众人的祝福，成为我们第二代的祝福，更成为这个社区国家的祝福。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谢谢。 我们给我们的先生一个，给我们的医生一个拍掌。 谢谢。 谢谢医生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宝贵